他如果做成这种环绕声的效果，现在的技术也非常的发达，他如果想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去完成这种环绕立体声的效果，应该也是可以的。他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在空间当中我要来这个实录这个音呢？ 因为实录出来的感觉吧，它就是会不一样的。它因为它里边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因素和不完全合拍，就会让你的东西感觉更自然。就是其实，如果你们在就是电影院里边听，但是感觉很好，但是听不出来它是十三台鼓，但是出来别人给你讲，然后你觉得 OK 了，就是有这效果了，我觉得它就做到了。就因为它真正好的就是它做到了让你感受不出来，让因为你其实用。你不用眼睛去感知的话，你只用耳朵跟其他那个器官的震动去感知的话，这种感觉是你没有办法表达的，你就只是会觉得它很好，很有气氛。所以你要是其实现在的技术是可以做到把这个影院里边七个声道全部就是放满鼓的声音，但是如果你用人工去合成的话，那效果总是会差一点，它就真正的完全模拟了一个环绕的效果。所以你在影院你坐在那儿，你会感觉这个鼓声是像一个圆环一样环着你来的。但是这种感觉如果你做成了人工的话，人工痕迹会很重，总有雕琢的感觉嘛，就会很感觉会不到位，感觉是。 对，我觉得那种实出来的，它还会有一个环境声场在吧，就是说它还是会跟你用电脑拟音呐、或者什么的做出来那种声场的效果也不大一样。 对， 而且最主要，你知道，说句题外话哈、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日本电影，就日本的做的一些作品的打击乐的使用，就是日本很多作品给人感觉是那种小清新的，但整部就是电影啊或者是作品啊下来之后，你会不记得它里面有多少打击乐，可是我觉得日本的所有的这种作曲家，交响乐也好啊，这种作曲家他很擅长用打击乐来去营造那种心理上面的那种波动。 是日本其实在这块做的挺好的，也是因为他们就是很早以前就开始有很发达的动漫和电影产业嘛，所以像配乐这种比较后端的产业它就会被带动起来。我记得前年有一部叫《大鱼海棠》的动画片，那部动画片就请了日本人，然后那个作曲家叫吉田杰，他就很擅长做打击乐，他做过很多打击乐的专辑，就是那种有那种日本像跳大神一样的，就是很鬼怪啊、百鬼夜行之类的，他做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打击乐挺有意思的哈，打到人心里面去了。 没错啊，这部《钢铁之躯》啊，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像刚刚何老师给我们介绍的他的这个关于打击乐的使用，它关于这个鼓点的在音乐当中的使用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确实从它的整个的这个编排上啊，追求一个在这个整个的环境当中的实录，确实也是显示了汉斯季默这位作曲家他对于自己作品的一种非常非常这种专注啊。为了这一个音就要请十三个人，他自己站中间他自己还要听半天，完了最后砰录上这个音 OK 就这样。 这是大家吗？ 这就是大家。 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说，他这个电影拍完之后三年之后不是拍了蝙蝠侠大战超人吗？所以那个片子他就继续去做了这个超人的部分的音乐，然后把蝙蝠侠的音乐给了另外一个他的好朋友，是一个 DJ， 他来做了就是蝙蝠侠部分的音乐。然后那个人他也很有名，他叫 Junkie XL， 是一个荷兰人，然后呢他做的另外一部作品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叫疯狂麦克斯对，他俩就做了合作，然后他继续把超人这部分音乐给拎过来，然后那个人写蝙蝠侠的音乐，然后还写了神奇女侠的，所以说就是他们其实在这个圈子里面都是比较善于突破的人嘛，所以就是值得提一提，还挺有意思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些就是电影当中的配乐哈，尤其是这位配乐大家叫汉斯季默，然后他有很多作品，也许呢您对他的人并没有印象很深刻，但是 他的作品应该都听过。 对，您听了他的音乐一定不陌生，一定会让你想起曾经看到的某一些电影当中的片段啊。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回顾一下汉斯季默的电影作品的排行榜啊。我们马上呢，半点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先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的片花之后呢，我们酒吧活力榜的节目马上回来。